冯远征。 我是北京人艺的演员梁丹妮。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！ 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励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花园亭台楼阁错落有致，曲水圆湖相连，小桥回廊相绕，山林湖中相映，花草树木点缀其间，小鸟鸣在树枝花间。临安贾似道府花园里，贾似道与夫人还有一群侍女们在花园中赏花。夫人问父君，皇上因你抵御蒙古兵有功赏赐的珍宝都放哪儿了？为什么不放小妾处呢？贾似道说，皇上赏赐的银两不都给你了吗？夫人娇嗔道，我要那么白冷冷硬邦邦的银两干什么？拿在手里累，放在身上冷。贾似道问，那你不会用它买你喜爱的东西啊？这些年你说说我给你多少了，你还不满足？你呀就是太贪，贪的就像这深深的湖水一样，吞点东西啊连个响儿都没有。这时一个侍从过来说，李坦大人的二公子李环求见。贾似道说让他在前厅等候，说罢匆匆往外走。来到贾府前厅，二人相见毕，分宾主落座。李环说，路上不便，没有带父帅的书信，父帅让我问丞相，南宋兵马为何只做个样子，并不实际进兵，害得我10万大军孤军深入，而且我大哥李林已经战死。贾似道闻听正色道，二公子所言谬矣，我大军过江击败了蒙古元帅薄彦的10万兵马，现在正在河南境内苦战追讨他们，你怎么能说我们没有进兵呢？李环愤怒地说，丞相大人，我可是刚从河南之地过来的，那里村村炊烟，夜夜狗叫，黎明鸡啼，五谷碧绿，安详得很，这哪儿来的10几万大军相战的痕迹？这是丞相大人实在不知，还是故意隐瞒真相？贾似道盛怒道，放肆！你父且是一个无主之辈，你 胆敢如此无礼。李环听罢哈哈大笑说，哈哈哈哈，你当时屈尊扮成一介小商贩到我府上拜求父帅之时，父帅可是堂堂的汉室侯万户长，封邑之广可以抵上你半个南宋。你以你三寸不烂之舌诱惑父帅背叛朝廷，父帅念你南宋与我同祖同宗，出于大义答应联宋抗盟。哼，不料你们欺骗父帅，让我们出兵敌蒙，火中取栗，损兵折将，你们却坐山观虎斗，从中取栗。我真是为你们感到羞耻悲哀。贾似道大喊道，来人呐，把这狂徒给我拿下。李环站起来从容不迫地说，且慢，我父帅的十万精骑已遗失南下，你们几十万大军可以抵住父帅，可是抵不住一句话。贾似道闻听就是一惊，连忙命侍卫先退下，转脸说道， 二公子， 请坐请坐，刚才只是开个玩笑，试试你的胆量啊，真不愧是这个将门虎子呀，你且继续说来。李环接着说，哼，丞相不会忘记鄂州城下之盟吧，只要你们加紧北攻就可以，否则我们父子重新归顺蒙古汗国，领他们大军来征伐你们，你们不仁，单求我们讲义，这不合理吧？贾似道闻听连忙说道，明日早朝我就奏明圣上，催兵北进，策应你们。李环说，丞相，小辈刚才言辞激烈，也实属无奈，还请丞相宽谅。其实这个时候你们加紧调集大军北伐，是收复旧山河的极好时机。忽必烈与其弟阿里不哥苦战四年，兵力财力消耗殆尽，至今都没有南顾，而蒙古河南屯兵不足十万，我们大军又牵制了中东燕京的十余万兵马，你们却视而不见，坐失良机，难道朝廷中真的没有有识之士吗？丞相大人冒死到山东说动父帅，只是为了鼓动父帅背叛蒙古汗国，就了结了吗？贾似道低头不语，半晌才抬头说道，贤侄，不要再说了，明日早朝我一定苦劝皇上出大军北攻，贤侄今晚就住在本府吧。李环婉言谢绝，贾似道见李环走了，叫过来一个侍从说，去派两个人悄悄给我跟着他，看清楚他住哪儿，回来告诉我，门口布置几个人给我守着。临安城的街上，书生打扮的李环与两个学童打扮的侍从在人流之中匆匆走过。李环悄悄地对侍从说，后面有人跟着我们，只顾往前走，不要东张西望。李环与两个侍从走进街头的一家客栈，后面四个盯梢的跟过来，左顾右盼地在门前两侧站着。李环对四个侍从说，贾似道不怀好意，咱们必须马上脱身，否则凶多吉少。好在他们只知道我带了两个侍从，否则就无法脱身了。傍晚关闭城门之前，咱们必须出城。李环边说边脱下衣服交给一个侍从说，那你换上我的衣服 你们二人拿上包袱跟上，二位要注意挡住他，不要让他们认出，出门便往东走，把他们引开。李环从包中掏出两件商人衣服，二人迅速换了，李环又拿出一个假胡子戴上。天色已经渐渐黄昏了，贾似道的士兵们还在客栈门口等候着，假扮成李环的侍从与两个假扮学童的侍从走了出来，径直往东走。丁梢的人鬼鬼祟祟的又跟了过去。李环一副商人的打扮，留着胡子，与一个侍从走出来，大摇大摆地往西走。来到临安城的北门，此时天色仍未全黑。李环与侍从二人牵着马匆匆走来。城的一侧，一队士兵跑过来大喊道：关城门，关城门！李环与侍从牵马急走，刚一出城门，城门已关，李环二人是上马加鞭跑远了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哈拉和林忽必烈大营外下着鹅毛大雪，大营被覆盖在雪中。中军大帐前的九族大旗苏立德森森地矗立在那里，哨兵立在雪中瑟缩着，巡哨兵同样瑟缩着走在雪中。刘秉忠披着斗篷走过来，身后跟着两名侍从。忽必烈大帐内，火盆里正烧着炭火，忽必烈倚在炭火跟前的皮被子上，伸出双脚，有一个侍女在揉着脚。刘秉忠进来了，忽必烈抽回脚，挥了一下手，侍女起身退出。刘秉忠坐在边上，伸出双手烤着火说：哎呀，大寒，大雪骤降，气候寒冷，这南地将士们忍不住寒冷，已有伤亡的了。燕京战士也在焦灼状态，大汗，这如何是好啊？忽必烈沉思着说：南地将士们可以退回燕京一带，总比这里暖和吧。刘秉忠说：大汗，回师途中会有更大的危险，可以让南地将士减少巡逻外出，在大营中御寒。大汗，这也只是一个应急办法，哈拉和林必须尽快解决，否则对韩国是极为不利呀。南宋如果调动大军过江北坡，情形会更加危险，请大汗定夺呀。忽必烈脸色凝重，良久无语。哈拉和林寒宫之内，阿里布哥面容憔悴地坐在椅子上，跟前站着玉龙达师。玉龙达师说：大汗，这场雪下得好啊，他们军队中有不少南地将士，他们哪儿受得了这样的大雪和寒冷，不用动兵，大雪也得把他们给压垮喽。阿里布哥苦笑着说：哼，已经四个年头了，草原上哪一年不下雪？嗯？哦，只有今年的雪，那就是雪，今年的雪就能把他们给压垮？你也不想想，也有那么多喝着这儿的雪水长大的蒙古军将士，他们也怕大雪不成？别去挣扎了，阿兰达尔就是个例子，他们既然能围住我们，就有截住冲击的办法。 别去送死了。玉龙达师问，大汗，难道我们就这样等死不成吗？阿里不哥说，玉龙达师，你是忽必烈和我的亲侄子，是韩兄的儿子，我可不想把你们几个弟兄陷在我这儿，我劝你们弟兄四个走吧，到你忽必烈叔王处去认个错，求他宽谅，听韩叔的吧，你们哥四个先走，你们为我已经尽了力了。玉龙达师闻听跪下道，韩叔，我领兄弟们冲出去杀出一条血路来，然后救您出去。阿里不哥闭上眼睛说，走吧。玉龙达师磕了三个头，站起身来出去了。忽必烈把真金叫到跟前问道，你依然不同意用藏文改制蒙古文字？真金说，傅汗，现在蒙古文字很实用，而且从韩宗到各地蒙古人乃至一些其他族的大员都掌握了这个国文，这突然又改新的文字，一夜之间又都成了国文之盲，得不偿失啊。八思巴是世教领袖，傅汗可以遵其教，但是不必言必听啊。忽必烈脸色阴沉下来，严厉地说，你还是这样的浅陋之见，退下吧。这时八思巴进来说，大汗，不必过激，佛法宽容，凡事有者无，无者有，有无皆空，我劝大汗以藏文改造蒙古文字，也只是顺佛意而为，一旦以藏文重新创制蒙古文字，文字通行以后，以藏文佛经更为便捷，韩国万民读佛经更为容易而已，民俗佛化，韩国万幸，佛意深远，通佛性慧，许急不得，慢不得。大雪依然在下，哈拉和林韩城南门，班都、阿速台、玉龙达师、西里吉哥四个领军马冲了出来，喊声大起，万马齐奔，早已等候在外的兀良合台大军是万箭齐发，射向班都等的军马，军马受箭一片片倒下，兀良合台回刀大喊，冲！兀良合台的大军潮水般冲了过来，是一阵砍杀，忽必烈在董文炳的陪同下骑马过来，兀良合台下马施礼，忽必烈也下马，回身看着绞杀在一起的战场，皱了一下眉说，千夫长以上的要活捉。阿里不哥在宫院中听着不远处的厮杀声，夫人齐木格站在跟前，齐木格叹口气说，唉，玉龙达师他们又为您赴死了，您还在这儿听着他们被砍杀的动静。阿里不哥依然在侧耳听着，齐木格急切地说，大汗，您还这样无动于衷吗？忽必烈回到大帐中，刘秉忠说，大汗，兀良合台元帅在追杀当中已经捉住了班都、西里吉两个韩子，玉龙达师、阿速台两个韩子依然在拼死抵抗之中。忽必烈问燕京是否有消息，刘秉忠说，燕京有重要消息， 燕京路宣抚使王文统有通敌之嫌，但是消息还不详细，只是说巴塔尔元帅有一日到燕京西山潭柘寺烧香还愿，结果被伏兵袭击，其夫人遇难。而这领兵的正是反贼李坦的长子李林，如果不是史丞相前去相救，巴塔尔元帅都险遭不测呀。忽必烈疑惑地问道，那这与王文统有何干系？刘秉忠说，巴特尔元帅去潭柘寺的消息只有王文统、史天泽二人知道。大汗，您是清楚的，王文统当年在李坦父亲李全麾下效力多年，李氏父子对他是有知遇之恩，王文统陷于知恩之念，很有可能做出不明智之举啊。忽必烈又问，那巴特尔和史天泽是什么想法，如何处置他？刘秉忠说，王文统毕竟是中书左丞相，对他的处置只有大汗有权，而且他们也没有确凿的证据，所以把一些情况报到中书省来，让臣告知大汗。我已派人告知巴特尔、史天泽二位枢密使严密访查，搞清底细，再禀报大汗。忽必烈说，王文统理财之臣，不可轻易动他，必须弄清真相，否则不要报我。李环飞马奔到李坦大营中，见到父亲喘着气儿说，父帅，南宋贾似道根本没有诚意。李坦仰头闭上眼睛，半晌说道，这是在我的意料之中啊。哼，他没有加害于你，放你回来还算是有点人性。李环说，父亲，这哪是他放我回来的，是孩儿设计逃回来的。见了贾似道以后，孩儿小以厉害，贾似道急了眼要捉我，我就以他在鄂州签盟欺瞒皇上为要挟，他便不敢了，答应谏劝皇上催兵北进。我听出这只是在敷衍我，所以尽快脱身出贾府，果然他派人跟踪我们，好在我在客栈中多留了两个侍从，到了客栈后我让一侍从假扮我引开他们，我又扮成商客，这样才脱得性命啊。李坦闻听咬着牙说，假贼呀，我要扒了你的皮。李环说，父帅，南宋只是利用我们，他们没有诚意不说，他们朝中根本没有有识之士，或者有有识之士也被贾似道权臣所压制，无法施展才华。李坦说，300年赵宋皇朝，先被辽金所弃，偏安一隅，连首都之名都叫临安，明确告诉世人临时之安，至今不忘靖康之耻，却不思强兵强国以图振威，整日的歌舞升平，秦楼楚馆，红男绿女，靡靡之音隔江而闻，按百姓之言，真是病入膏肓不可救药。眼下只有强攻燕京了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